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流量漫游将于7月1号起取消。中消协表示，社会类培训投诉越来越多，高质量收入分配将主攻三大方向。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一起聊一聊新动能的有关话题。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小长假到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的关心流量漫游费。流量漫游费目前还是存在的。不过工业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基础电信企业正积极进行部署，取消流量漫游费将于7月1号如期实现。同时工信部将进一步促进用户宽带的速率提升，今年的引导目标是希望超过一半的家庭宽带用户能够使用上100兆以上的宽带速率。据透露，基础电信企业会逐渐推出5个措施。一是7月1号起正式取消全国流量和本地流量的资费差别，也就是说流量漫游费取消。二是加大不限流量或大流量资费方案的推出力度。部分企业在新推出的套餐当中已经将本地流量升级为全国流量。三是开展流量套餐的扩容降费，对主流套餐推出的优惠措施，赠送用户一定的通信费，对套餐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流量再进行扩大容量。四是根据用户使用的一些特点，丰富现有的互联网流量产品，例如流量包月、假日流量包、流量日包，降低流量的消费门槛。五是推广流量放心用的惠民服务，流量超出之后自动叠加一些优惠的流量安心包，以及快到接近的时候及时提醒用户流量的使用情况等等。记得几年前每到节假期都是看房的高峰，不过随着楼市的监管，炒房军团也逐渐的哑火。目前北京地区的房贷利率仍保持高位，显示出市场货币政策更趋于稳健中性，未来房贷执行将偏紧。虽然房贷利率上涨将提高购房者成本，但大多数刚需和改善置业者表示，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购房计划。 北京地区某银行工作人员透露，该行现在执行的房贷利率是首套房 5% 的上浮，二套房 20% 的上浮。二套房判定标准是只要有贷款记录，即使贷款还清了也算二套，连公积金贷款记录也要查询，原来是不查询公积金的。专家分析，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不断提高，原因在于金融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市场上各类贷款需求仍然比较旺盛，相比之下房贷业务收益率相对偏低，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房贷利率提升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当然小长假也有不少人会去看个车，买辆车，摇号困难，新能源车越来越受青睐，未来新能源车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外品牌。工信部提出今年将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的股比限制，据透露2018年我国将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的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将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将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并且取消在华设立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这样的限制。此外，工信部已经积极配合国家的税务主管部门，研究制定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再来关注培训班，中国消费者协会透露，今年我国一季度社会类培训投诉同比去年增长 80%， 在各类投诉中增幅明显，达到3500多件。有关社会类培训投诉主要集中在语言、艺术和幼教等领域。中消协特别警示，社会类培训领域卷包跑路风险正在累积，消费者群体权益受损可能性在增大。另据透露，社会类投诉培训前三名分别是培训机构资质不健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以及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对于大家关注的收入问题，预计未来高质量收入分配将主攻三大方向，包括优化二次分配结构，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和扎实推进扶贫。专家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接下来政府或将在财税、就业、个人保障等方面逐渐出台相关系列政策。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15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今年我国将重点增加基层干部、科教人员、技能人才等群体收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消费。最后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要警惕借保险名义推销高收益的 P2P 产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风险提示，有部分保险从业人员假借介绍保险产品的名义向消费者推销 P2P 等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本高收益引诱消费者出资购买，有的甚至构成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银保监会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如果有保险销售人员向您推荐非保险金融产品，请提高警惕，查验相关资质。另外，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应当了解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成正比，不要盲目相信推销人员保本高收益的承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金融产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程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马上要进入五月份了啊，今天是4月30号、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寻找未来 A 股的新动能。五月份有哪些投资的机会啊？ 嗯， 那首先还是要来复盘一下前一季度啊，前四个月股市的一个走向。 没错， 我们一直在期待啊，所谓的什么呢？ 肯定是要期待一些春季行情嘛。 春季行情是吧？ 对对对、 从过年前就开始说。 没错。 那有没有出现我们期待已久的春季行情呢？ 其实咱们看一下，其实春季行情嘛，说有也有，没有也没有，因为咱们回顾一下看，其实比如说像大盘来说吧，其实很不明显的春季行情也会，就是说会出现一些就是小的一些震荡区间。 嗯。 但是创业板确实啊，由于一些我们看到像政策的春风啊，再加上一些市场上的变化嘛，给我们创业板确实带来了一波春季行情。但是我们随着回头去看，但是行情之后其实调整的也是有一定的一些深度出来。 这创业板啊，我感觉就像一个青年一样哈、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哎，没错。 然后下点阴雨呢就忧郁。 对。 就是起伏太大是吧？ 对。所以说就是这一块来看，说春季行情要咱们从宏观总体来看，其实真是没有出现的。这跟往年来说我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嗯， 那这种行情我们看去怎么看，其实咱大家也是要理性的判断来去做这个事儿吧。那比如说我们像之前春季行情大多数来说也等于说是炒作性质比较多，但是今年确实还是一种求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年这种感官出来之后，大家也不必要说太担心。那以后怎么操作来说，咱们还是能看出来市场已经慢慢在求稳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说今年的风格来看也可能会有所变化，所以说希望大家也是总结了我们这种就是春季的这种状态吧，来去应对我们以后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和投资的一个理念。 其实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啊， 嗯， 我们知道支撑指数上涨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权重股， 没错 是吧？ 没错， 大盘蓝筹， 没错。 可是呢，我们从这个基金，某些重要的基金一季度的表现，我们能看到，他们都在撤出啊，某些啊，在去年啊这个重仓的大盘蓝筹， 对 虽然在他们整体的仓位当中还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比例啊，从其他的这个基金的角度来看啊，但是能看出来他们是在卖出的这个行为啊更加的明显一点。那这个就和我们在年前所谈到的这个春季行情就形成了一定的背离是吧，就我们期待可是好这些基金都在卖出，自然股市的股指也没有太明显的表现啊。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其实他们的卖出动作来看，咱们先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机构来想。那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去年从开始进行一个持仓对吧，他一直在拿，发现诶我们有获利了对不对，之后到了春季行情，但咱对于个人来说你也不会去持续的再去拿，你又不要情怀又不要什么理想的对不对，那毕竟我们做到这一步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估值已经上来了，背离了就是短期的背离了一些投资的一些就是感觉快出泡沫了，那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些适当的减仓，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春季行情好像没有看待，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确实是有所收获了。 嗯， 那这样来说其实不太去，虽然说表现上看也许行情不太好，但是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方法。但是会有朋友去担心说春季行情之后这帮这些大的机构们在减仓，那以后会不会就不太看好了这些比如说像大蓝筹啊，会不会就是市场风格一下就转到了去再次回到去炒概念，或者说去那些不看业绩来去炒估值这种东西，我们其实还是有待考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风格其实不太应该没有这么快去转变，毕竟这个市场上刚被我们已经去熏陶好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思想，只是说他们那个动作吧，有可能说短期来说有可能让咱们大家有所误会，但是我们认为整个全年来说，或者到我们说来到说我们五月之后，或者说甚至到我们后半年或者到第二季度来说吧，其实主线还是应该还是相当明确的，还是这么一个主线。 好，所以 建新的观点是回顾一季度的走势或前四个月的走势，只是短期的震荡回调，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错没错。 那我们再聊到这个创业板啊，创业板本来走得好好的， 对， 是吧？它的转折是什么呢？转折好像就是美国 对 和中国的贸易摩擦成为一个转折点。 对，因为我们看到创业板，咱们看它的一些就是公司构成来说，其实这些比如说像科技公司啊，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这些公司其实居多，但是我们看到咱们的贸易摩擦它所针对的一些区域和领域，其实就是大部分啊是针对这些区域和领域进行了一些贸易的一些限制，就会造成整个创业板其实就是受到的阴雨感觉比较严重。 你看之前啊，大家兴致很浓，什么独角兽回归， 对， 利好哪些领域， 没错 啊，大家都啊感觉群情振奋， 对， 非常的期待啊，可是很快画风一转。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您说这个规律来说吧，其实也是想一会儿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对于一些五月份或者二季度投资的一些思路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从事件来看，其实这也符合一些我们就是创业板的这么一个就是理念吧。那不知道投资者们去应该有体会吧，如果你看你要去开创业板，其实也会给你去提示一些风险的，对吧？已经告诉我们风险，就是这个东西本这个板块是有风险的，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一些大起大落，这也是一个风险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这是还算是一个正常的吧。那毕竟来说整个创业板刚刚也和大家去说过，我们所包含的一些公司的性质啊其实就在这儿呢。所以说还是就这样的，还是我认为啊，个人还是说应该是大家应该是能预见到一种现象，不要去过度担忧吧。 当然呢，我们虽然说从这个大盘的角度来说似乎没有见到所谓的春季行情，但是呢某些领域确实出现了一枝独秀。 没错没错。 比如说医药。 对啊。 还比如说什么， 我们还有看能其实看到一些比如像芯片呀， 北斗啊。 啊对，这都其实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大就刚才像您说的嘛，我们没有在大的方向上看到，对不对？但是其实还是一些小的一些投资的方向也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也是跟大家去说过嘛，我们不一定说在平淡的市场上没有东西去值得我们去 挖掘 的 啊。但是事后诸葛亮谁都会说啊。 对。 那如果说啊，建新让您坐着时光机回到啊几个月前，你怎么能够发现医药股在近期的这个投资机会呢？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它要涨 啊。对。 它在涨之前是否已经有一些逻辑证明？ 逻辑证明是很好，就是很有的嘛，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政策一些开放，或者说我们能看到整个一些就是那个周期的一些轮动，其实能知道医药股有一些这么样的怎么说呢，一些叫动机在这里，就是或者说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 你跟我们说说。 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比如再从17年来说吧，看我们看到一些社保的一些刺激来说，再加上我们看到一些政策来说对一些药品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开放，一些或者一些创新药的支持，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为什么想跟大家去说蛛丝马迹啊，因为整个市场上规律来说其实还是就是你有钱进，你有钱炒，才能就是真正有所动作嘛。但是我们还是说，你去观察一些资金的流向，那才是真正发现了医药股是受到了一些提前的布局和埋伏。这样还是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就看到蛛丝马迹之后。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先看就是政策面或者是这行业基本面， 对， 然后再看资金。是吧？ 对， 毕竟它推动它股价上涨，还是要有真枪实弹 的 这个钱在买入。 对，还有一个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医药其实之前还有一个属性，就是防御性的一个属性，也是 防御性啊，就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没什么行情，还有一些 对吧 利空。 但是我们看到，哎，市场上还是有动荡。其实如果说你要想啊，就是我跟我朋友的时候有时候聊天也是说，如果说大盘不好，咱们其实建议大家去看一些医药里面，比如说就是中成药，其实也是我们。比如说同仁堂来说，其实大家如果就是跟大家去开玩笑，千万别当时同仁投资一个建材，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市场不好，同仁堂所代表的这些医药其实就会有一些防御属性特别好的一个体现。那今年来说也是说 看到了一些我们之前的蓝筹在炒，而且一些主线其实也在炒，之后市场上其实有一段时间市场找不着一些主线，所以说我们要从防御性去考虑，那医药股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刺激，再加上我们医药的一些利好的一些创，比如说对一些创业药一些开放来说啊，其实就会造成了一些刺激，之后它就是爆发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全都是有规律的，这但是需要细心的投资者去一步一步的去挖掘。 嗯，这可能也是一种股感吧。 对对对，确实是 啊。 那些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算我们来，就大家不要说有可能说我没抓住会后悔。但是说实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抓住最开始的时候， 嗯， 对吧？就是说，咱们说，有可能说你去抓着整个行业的一些，一个转那个反转点，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抓着的。但是只是有可能说比大家稍微的综合了一些信息，去蛛丝马迹能分析到，就跟大家刚才说的那些蛛丝马迹，一点一点，我们也是累积的，慢慢去发现的这个机会的。 嗯、好。建新也非常的这个谦虚啊，当然确实也是啊，发现一些这个市场的黑马股还是挺难的啊。 嗯，没错。 就仅凭刚才你说的其中的一点，就是资金流向这一块来说的话， 嗯嗯、 那你在3000多只个股当中， 嗯， 你要去来啊。找到一些持续资金流入的， 嗯 啊，当然前期还是少量资金流入的， 没错没错。 这种股票的话，还是很难的。 没错，这个需要你咱们结合多种一些层面，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去市场上去看，其实就是他有的时候为了不让大家去发掘，他其实每天资金流量很少，但是希望大家去为什么要去细心研究去学习，你拉长了看其实是能发现他在不断的流入。 哎，这个可以用一些软件的功能 来实现。对，这咱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我举个举例，比如说通达信呐、大智慧其实都能去看、因为其实目前来说你看资金流向也是目前的一种一个 很好的一些就一个策略吧，其实也给大家去说一些，希望大家也去实践一下。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是你有钱进去了嘛，才是真正的一个要考量的事情。 嗯，是股价上涨肯定是资金在持续的买入、是吧？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 嗯嗯 嗯。此外呢，刚才谈到避险，这也是这个医药股走势比较不错的一个外部的刺激因素哈，那同样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哈、相对紧张。 嗯， 那其实如果你要再往更长的时间来复盘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黄金上市公司哈， 对， 一年呢总有那么几次啊，受到国际政治特别是这个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出现一些波动。 嗯嗯， 那今年。有一些股票已经涨了40%了啊， 没错没错， 某个黄金的上市公司哈、它这个和金价当然不是哈、完全对应，所以说有人说啊，我一年我不做多了啊，我就做几波这个军工， 啊、 这个黄金啊、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医药， 嗯， 就差不多了， 没错没错没错， 定期的打点新股，做点国债逆回购。 嗯，对， 妥妥的， 这确实这个思路还是非常棒的。那、您刚才说到黄金，其实也是我们团队对于说，就是说5月份吧，甚至到展望到第二季度来给大家，其实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去配置的这么一个板块，因为就像您说的是，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就是贸易争端吧，给市场上确实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但是黄金这一块，其实它虽然说有就刚贸易争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出来以后反应还很大，但是其实后续观察它的反应其实还很大。但是我们看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贸易争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那比如说我们再往前看啊，比如说像中兴通信的事儿，对不对？再加上我们最开始的从忘了是多少，从咱们从大概是500亿吧，这个关税再加到1000亿，其实这些都是贸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咱们不要看不用去具体分析，但是他都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不确定性的那么一个事件发生。那对于我们说的5月份到2季度，我们认为有可能这个事情还在 不断的发酵，而且不断发酵是什么状态？不会说越来越大，有可能是说你出一个牌，我们回应一个牌，我们又出一个牌，你们回应一个牌的这种状况。那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反过来看你怎么应对，就是像刚才说的似的，要在黄金这一块就是加大了我们的一些就是投资比例，来去抵抗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 嗯， 这是我们是想在二季度或者就五月份或者二季度想和大家去重点让大家去进行布局的这么一块。 嗯，还有一种观点说大量中小市值目前存在一定的估值泡沫。 嗯，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目前处于赢家通吃的互联网大数据环境。 嗯， 哎，就是在这个法则下决定了中小企业成功的概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你怎么来看这个观点？ 是这样啊，咱们看中小企业，咱们这是从行业规律来看， 嗯， 就是大鱼吃虾米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龙头，就咱举个例子啊， 嗯， 我五年前的茅台和五年后的茅台，其实它都是茅台，嗯，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在不断的发展啊， 嗯， 而且我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变，就是茅台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这大公司的份额在不断的增大呀，你小公司市场就这么大，你小公司中小市值公司你就没法跟龙头去抗争了。 嗯， 为什么说没法去抗争？比如说一些像一些企业，我需要大量的研发费用，我每年需要大量的支持，就是去研发费用的投入来支撑我公司产品的不断的一个上升，去跟市场去抗衡，来保持着我市场的份额，你耗不起跟一些大企业，所以龙头公司你是耗不起的。一选择的就是你这市场上越来越被摔下去了，那你就失败了嘛，对吧？那，嗯，另外一种其实我认为的失败的方法就是你被大公司看上了， 嗯， 你就被并掉了。其实我认为说这种虽然说你感觉上是成功，但是对于你这个公司来说，你最后还是被吞并掉了嘛。 嗯， 你没有独立的在这个市场上活下去，那其实你这也是另外一种失败的方法吧。 所以呢，这位基金经理的观点说，小市值公司的市值波动更多的是情绪和政策主导的。 对，因为是这样，咱们之前就是小市值公司，咱们有就是炒了一些，就是从政策来说吧，就是我政策有利好，对不对？小市值公司，哎，是不是这波利好，我们的就是市值越来有扩大的预期嘛？因为毕竟对于它的一个行业来说，会有一些利好。它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行业利好了，你卖的更多钱了嘛，市值就多了。这全是靠这种在，就是支撑了它的一个市值的一个波动和变化。但是由于它市值小，它可能由于一些政策来了之后，它的市值的增长率就会很大，基数小，对吧？不像大的一些市值公司，所以说还是小市值公司会有这么一些的情况出现。 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朋友们稍后见。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今天我们和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先生一起来聊一聊五月份我们 A 股的投资机会。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上半段呢，我们复盘了啊，这个四月份的 A 股的一些行情以及一些相关热点的板块哈。 嗯嗯嗯。 那进入五月份，你认为有哪些领域值得我们关注啊？ 嗯、 以及啊，从历史的角度，或者说从全年周期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第二季度对于整个的投资来说，或者对于很多的公司和产业来说哈、啊， 嗯， 又是有哪些意义？ 是这样，咱们先刚才跟上的说了嘛，看到好多，比如说从机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好多一些蓝筹会被减持了，或者是一些好的一些龙头公司被一些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回到五月份来说，到或者再延伸到二季度，其实我们依旧认为啊，这其实还是个龙头公司依旧会成为主线。 嗯、 那几个原因啊，咱依次说。那我们从宏观数据上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其实发现虽然说一季度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整个一个宏观数据其实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位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对于整个经济发展其实还是有好处的。那经济发展来说，但经济发展还是向好的一个状态，再加上我们发现一些就是像来我们贸易摩擦会到在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吧。那综合这两个，我们如何去抗击这两个因素所叠加出来的冲击，那还是需要龙头公司来带领着整个行业去那个抗击这个冲击嘛。那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龙头公司它做大做强，它不是靠运气，还是靠它的一些根深蒂固。比如说就无论说是从它的一些市场份额啊，一些不论是从它的一些产品来说，或者说不论从它的一些抗风险能力公司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一些防风险能力的。所以说在这种不确定性再加上经济还是不断在向好的状态下，其实龙头公司依旧是我们应该去投资的这么一个大的方向。 好，我发现建新从一季度开始就坚持啊，这个、原来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强者恒强。 没错没错。 到了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你的观点还没有变化，依然是选择龙头的标的。 对，没错，是因为咱一月份咱们一月份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会觉得一线龙头，因为由于去年承接的一波炒作之后，一线龙头估值比较高， 会有一波回调之后，我们会看到二线龙头出来，但是我们发现一月份其实好像完成了这个动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说我们回到二季度依旧会认为，就是你们调整完了之后，再加上刚才咱们说的一些这个经济一些摩擦的问题，所造成我们一有可能会造成一线龙头再次复生的这么一种状态出现，一种预期吧，我们认为会这种预期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希望这个龙头公司去值得我们关注，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嘛，就龙头公司咱们再往下捋，龙头公司出来了，然后你怎么去看哪个行业的龙头公司是我们出来的一个方向？ 嗯， 那刚才也说过嘛，就是咱们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节点，我们应该看什么？那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贸易摩擦所造成的，比如说像半导体啊，或者就延伸到芯片这一块，是应该我们能看到，等于说通过试验所刺激出来的一个行业，我们去看龙头， 嗯， 这是一个节点，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一段这个短期的是通过这个摩擦所发酵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的一些方向是我们看的。那从时间节点来看，今年其实有大概三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应该去看的三大行业，一个是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说？因为之前咱们在分享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跟大家是说过，我们在2020年是定了目标的。 嗯， 那今年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是既定出来的，对吧？那我们从去年来看吧，新能源汽车是由于一些变化，企业会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而我们从股价上来看，最近的一些上市公司吧，也是受到了一些调整。但是从事儿来说，从整个行业我们去看一些草根电商来看，其实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在逐步就是回升起来了， 嗯， 对吧？这虽然说造成了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新能源汽车的，等于说它的一些销量会有些影响，但是我们大趋势没有变的，内需没有变，而且我们比如说对于一些其他别的国家来说的贸易也是在不断上升的，所以说这种状态啊，还有一个海南也是最近一个刺激嘛，说他们要消灭燃油车，对吧？ 不是消灭啊， 就是 停止使用 啊，就说的比较那个 逐渐停止， 它这样其实都是在刺激我们新能源汽车再回到正轨去，我们应该去看的它的一个几大点，这是一个新能源汽车我们应该说在这一段时间也是应该回到我们眼帘之中的。那另外通过时间来看 5G， 嗯， 其实也是，那虽然说我们知道一些 5G 受到了一些摩擦，比如说像一些龙头公司会受到，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些影响会受到了目前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发展进程是没有变的，而且我们也是对 5G 的一些商用啊的也有规划出来的，其实世界上也有一个时间表的规划出来。那我们之前在 5G 的时候也和大家去说过，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要完成一些事情才能保证我们这个 5G 在顺利的商用的，而 5G 这些节点来说，比如说像信号塔呀这一些都要去现在再进行完成了，不完成你就赶不上进度了， 嗯， 对吧？所以说你从时间节点上这一块路线其实也是我们去值得去观察和观察去和去研究的吧。那另外一个刚才这个您也去提到了一个，就是北斗的这个概念。今年我国北斗其实也有要做出历史性的突破的。我们从比如说像航天部啊，他们做出了一些发射北斗卫星的这么一个规划来看，今年其实也要就是应该，就是我记得来说啊，应该是今年要发射比往年来说每年都要发射量要多的一些很多卫星出来的，说明我们的北斗今年的组网任务还是很多的。那组网任务出来之后，也是会整个就是随着组网成功之后嘛，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不管是从基建呐，或者说从一些应用来说，这都是我们通过 5G 概念这一块时间规定之后所造成的一个就是应该时间节点去看这一块吧。所以说这三大方向我们从时间来看都是我们应该在二季度来观察的。 好，那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就是难得他们这些股价在前一段时间出现调整。 对对，没错没错， 是吧？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板块啊， 没错，他们其实我们能看到新能源汽车是几件事儿吧，就是至少我们就是从贸易摩擦来说，限制了我们的从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做出那个美国方面做出了很大限制。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造成的一些还是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说能看到一些相应的公司，而且龙头公司也有一定的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新能源就是电动车吧，鼻祖特斯拉其实也爆出来了一些问题，就是新闻好像是没有被证实，但是说的是就是说它坚持不过四个月，就会造成我们看到就是市场上就会出现疑问，说你新能源汽车到底是能不能发展下去啊。但这就说到这儿，和大家去说一个小概念啊，咱们现在目前指的新能源汽车只是那个锂电池汽车，但是新能源汽车不仅是这个东西， 还包括氢燃料， 对对对，但是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些 混合动力的， 对，但是在从市场来看，就是会大家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和大家去分享的是，这些事情虽然说有质疑，但是发展方向在这儿。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呢有这样的计划，而且从世界来看，决心是在这儿的，对吧？有可能说你现在啊是遇到了，比如说像技术性的瓶颈啊，或者说像什么样的瓶颈出现在这儿。但是发展方向不变，那这些公司尤其是龙头公司，我们认为调整之后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能力再去进行一些好的发展吧。所以说现在当调整之后还是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五月份或者说第二季度有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啊。我们也来看其他的一些投资人他们的观点啊。有媒体采访了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史博啊，他呢是1998年入行的，从业经验20年，投资经验是14年。那么他说目前是不错的一个布局时点，他表示喜欢在深度价值和高成长之间保持平衡，不仅要看估值也要看成长性，既喜欢在成长性行业寻找未来 ROE 有望大幅提升的公司，也爱挖掘目前不太优秀但有望成为优秀的公司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前两年一家国产汽车公司这个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比较低，那仅仅看静态估值并不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但他发现公司对一家国际汽车企业的技术吸收将使公司的底蕴发生变化，同时公司新车型销量不断上升，产能利润率不断提升， ROE 不断的提升。从财务报表来看，正由不太优秀走向比较优秀，那么这个阶段介入带来的投资收益是比较高的啊。 没错。 那虽然在这个采访当中他并没有说这家企业的名字，但是我分析啊应该是两个字儿的一家企业， 对不对？这个咱们先不太好，也是人，毕竟是人家的观点嘛，咱们也不太好确定说是哪个企业。 但我分析，因为他对一家国际企业哈、的技术吸收啊，是不是依托于他的这个收购啊带来的啊？但是我们能看到，确实，如果在两年前介入啊这家公司的这个股票的话啊，最近这一两年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啊。那么他说若能够比较长时间持有优势公司，比天天在一些题材股当中选来选去要好得多，并且研究这些公司的成本更低，纯粹做短线发现市场套利机会，这种交易呢应该让机器去做啊。 没错， 就是这种所谓的量化交易啊，让机器去完成啊。那么他预测一家公司未来一年三年五年的成长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呢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要在变化的市场中让公司成长起来，靠的呢是人啊团队啊企业家精神以及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那么所以说呢布局一些团队比较优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较强，目前阶段毛利率还有净利润水平比较丰厚 ROE 水平比较高的企业，相对来说犯错的概率会低一点。 没错没错。这确实是这个高度就比较高了，这都已经涉及到说我们研究公司的就去调研一家公司的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其实刚才咱们把它一个总结来说，就是去投一些远景比较好的，而且他们提到的一个点其实非常想和那个朋友们去分享一个，就是他发现 他很关注一些公司的一些团队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对上市公司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会关心一个团队？ 嗯， 其实咱们说到底，你去投一家公司去看它的价值，其实还是想看这个公司未来发展好不好。但是未来发展好不好，确实是根据它的团队管理是有很大的一个重要的。 对啊，说到这儿呢，正好也说到了我近期一直在关注的两家哈、啊，这个中国的不同行业的龙头公司啊， 嗯、 这个管理层或者说呢核心领导人， 嗯 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啊，分别导致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在短期内出现啊、下跌。另外一家公司呢，出现了他们的公司的领导啊，可能持续当领导，这个在别的公司股价调整的时候呢，哎，它出现了企稳并且上涨。 嗯，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嗯， 他也说到了蓝筹股前两年估值修复较为充分。 嗯， 啊，仅靠盈利驱动耗费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确实是，确实是 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仅靠盈利驱动耗费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就是这样，因为就是他就说咱们你要说投这种蓝筹公司吧，就是你就觉得说是他盈利能力非常好，但是呢，其实这个就我们从。就靠这一点来说，就是给我们的去推动它的一些股价的上涨，其实推动的能力就是略就是动力略显不足， 嗯， 这种意思。 所以说估值修复来得更快一点。 嗯，对，就是修复完之后再往上去走就比较艰难。 嗯， 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说之前就往前去看啊，为什么说蓝筹好像就是涨的不太多，就是我们就是什么叫涨得不太多，就是我们拿它去赚钱的这么一个，就是能赚大钱的概率。 但得看你对它的期待值有多高。 对， 其实它一直保持着一个很稳定的增长。 对，没错，因为我们在去年之前吧，市场上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做划分节点来说，从去年之前我们其实没有太注重价值投资，我们所的风格就是炒概念。 嗯嗯， 对不对？就是从短期来，就是说的怎么讲，就是短期来一波大的。 嗯， 这些蓝筹公司，他们就是涨的，就是每年收入很平稳，但是说对于反映到股价上涨的，其实不太符合我们那当年的需求。但是我们从去年来看，其实市场上慢慢认可了这种，就是我们看每年给你来，就是每年有稳定增长的这些公司，所以说。之前动能不足，但是后来其实确实又被市场看好了。 好，再谈到这个新动能吧。 嗯， 有人说，当然未来啊，这个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向，肯定是这个制造业升级啊，互联网大数据啊， 嗯， 还有一些这个高端的服务业啊， 嗯， 包括啊消费啊等等啊。但是就是这个转换还需要时间。也就是说用时间换空间，你怎么才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选择优质的公司进行布局，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 特别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投资呢？我有一个观点啊，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你怎么研究公司那一套我先不说， 嗯 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去研究。那么就在你看好的所谓哈新动能这个概念的公司里面，你啊就像这个撒盐一样啊，均匀的撒到每家公司里面。当然呢这个风险是极大的，只能占你投资总量的 10%, 啊，然后呢你均匀的撒到你看好的这些公司里面，那么时间周期一定要拉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股市它这个牛熊的时间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年数的， 没错没错， 五到七年反正就来一波。 对, 对不对？ 对， 你选准一个时间点。 嗯， 因为有的时候公司再差它赶上牛市了，它也能有些上涨。 没错， 如果是优质公司的话呢，它上涨的幅度可能更高。 没错， 当然 没错， 跌呢目前来说好像这个真正退市的公司还不至于那么多，也就是说你这个投资不会全赔光了。 没错没错。 但如果你又有一家的收益 上去了。 上去了啊，成为了所谓的某个独角兽了。 嗯， 会不会啊你能够覆盖掉其他的几家公司的亏损呢？ 这个问题吧，其实您刚刚说的很，就是等总结一下吧，就是要做一个投资组合，那个风险分散出去。 就这个赛道我全投了。 对，就是这其实也比较就是啊，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投资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你看吧，因为我们看到新动能其实概念挺大，所涉及的公司也非常多。但是从投资，就是说咱们来说，买方投资来说，不建议大家先去撒盐了，因为这个东西，一个是你资金不够，也许因为公司太多，咱们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你撒到的公司有可能就是一手两手一两百股，其实不太好去掌握一些公司的一些，那就是就不太好享受到收益。所以呢，咱们看看，如果说这种咱们看到的新动能这么一个发展方向，咱们怎么去投啊？还是说研究筛选？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新动能这个概念提出来，我们每一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动能其实不太像。所以说你还是要慢慢的去看，咱们要拆分阶段来做。 就现在大家对于新动能的理解，可能还需要慢慢的加深。什么是新动能？ 对，说实话，就是我跟大家去讲新动能，讲明白，有可能我自己都讲不明白。但是说这个东西出来了，它就像怎么说呢？这个概念出来，它会在不断的进行去公司的去调整。也许这一块是新动能，也许那块是新动能。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就让我想到了当年供给侧改革刚提出来的时候 啊， 大家在想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大家就说，咱说的逗点，就是有点迷茫了就。 所以后来通过相关的政府出台的政策， 对， 产业政策，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执行的， 对， 是这么支持的。 没错，这就是想和大家去说的，就是咱们先看到这儿了，没错，知道机会在这儿了。好，咱们先换整个大方向，但是我们还是说是一块一块去来，不要说我们一下子啊，觉得这就是。里边比如说一下涉及咱说的快上点，一下100多家公司，你认为都是，其实也不是的。它在随着刚刚像您说的是不断的，我们在慢慢细化， 好， 才知道哪一些是真正对应的一些上市公司。 当然我再细化一下啊，不是说在刚才所有的所谓的啊新动能领域里面撒盐啊，我在某一个分支里面啊， 对， 在你的这个资金量不构成巨大的这种风险的前提下啊， 没错没错。 做一些这方面的配置啊，此外呢，也想跟大家来聊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啊，防风险，这个呢是最近这些年的一个这个 主线条吧， 对对对，这个跟去产能啊可以并驾齐驱的啊，跟供给侧改革并驾齐驱的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有人问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操作比较的保险？ 这样其实咱们看啊，咱们现在看看金融去杠杆的整个一个大趋势来说吧，咱们先做一些细分，金融去杠杆咱们所涉及的领域有哪些？比如说地产呀，不是地产，就是保险呀，证券、券商啊、银行啊，这些都要去做。其实我们说这几项。一项都少不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发展经济，对吧？我们要供给侧改革，但是和我们去杠杆其实有一些矛盾的。你要说供给侧改革，我发展经济，你一些资金的支持是缺少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发现金融去杠杆啊，它不会一下子就去完，它是一步一步来的。这是我们能看见的问题，因为它要保持着我们另外两条主线的一些顺利完成。所以说我们认为金融去杠杆这个大的一个环境出来，其实刚才说是我们先要做细分。那每一次金融去杠杆其实会伴随着市场的这么一个调整，但是去完了以后，它要保证另外两条线的一个发展之后，那个就是我们应该去进行介入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时点。之后等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再不太好预期的时间是多久，但发展是预期之后再轮到一波金融去杠杆开头的时候，就是咱们在金融去杠杆这个周期里面应该去暂时离场的那么个阶段。当去杠杆再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我们是再一次该介入的时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周期性操作？就是说刚才说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金融去杠杆，其实是三条不能同时完成的路线。一定要缓和着，就是你上一下，我们俩先退，但是我们俩不能一直退着， 我们俩也要上，当我上的时候你是在退的， 嗯， 这么个逻辑吧。 好，谢谢建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我们进入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平时工作很忙，30来岁啊，一位白领王先生，他说现在啊，这个自己缺乏足够多的看盘时间，应该如何选择股票进行投资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大。 嗯，对，是这样啊，那可以去说嘛。现在你要说没有看盘时间，那等于说呢，对您来说，其实您就不太适合有波动性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大方向去投。那比如说像创业板，其实有可能就不像，不是不太适合您去看了。所以说这一块咱先把创业板全都拉掉。 嗯， 那回到一些大盘来说，咱们大盘股来说，那您没有，也有一些有相对波动的一些那些上市公司吧，也不太适合您去看，因为您没有时间看盘。嗯，那所以说又剩了一批，就你从市值大的里面去选。 嗯， 市值大的里面咱也能想到银行、保险，对吧，都是适合。那这一块来说，那您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个例来说，这一块其实是比较适合您，这是一个方向啊，咱们来说是个方向。那从目前来说，保险是比较推荐这位朋友去看的，因为保险来说，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消费升级啊， 嗯， 对不对，加上这一些概念来说，会刺激我们保险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发展，这个是可以去看的。 好， 这是一方面嘛。 我给您的建议，为什么说就别买股票了呢？我的建议是您可以选择指数型的定投基金。 嗯，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对，因为你没时间看盘，所以说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介入。 对， 那么分散性的啊，进行定投，这是一种，相对来说，防范风险的一种方法。 没错。 此外呢，就是基金啊，你也减少了你在个股上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几率。 没错， 是吧，降低了这个损失的几率。此外呢，指数啊， 嗯， 这是因为你如果看好某个指数的发展的话，那么你不用有太多的策略。 对，直接买就 直接买就行了啊。当然如果一定要在这上面加一个这个标签的话，你还可以选择那些分红率稍微高一点的。 没错， 分红基金。 没错，没错。 建新，你就赞同吧？ 没错，没错，这是我刚才就是也想说给大家的第二个一方向嘛，对吧？这 不好意思啊， 咱配合很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一个方式，因为他毕竟时间实在是，就他按他的要求来说，你没法看的话，其实就要咱们要老朋友一定会知道的，你没时间看，其实也是一个心不定的这么一个表现方式，所以不建议你购买股票。 嗯， 然后或者去买个相对安全的品种。 嗯，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 好， 嗯， 好，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那马上就要进入五月份了，我们也祝愿各位投资者朋友在五月份啊，能够发现合适的标的，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 嗯， 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再会。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